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隐喻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五到周日，一批清末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旧藏的古代书画珍品将在嘉德艺术中心进行拍卖。这次拍卖会上，包括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家具工艺品、古籍善本等各门类近5400件拍品将上拍。中国书画部分甄选2300多件特色拍品，近现代板块将推出3个专场。其中少华集韵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是业内资深藏家数载收藏之精华，张大千、吴湖帆、溥儒、于右任等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都有呈现，同时还有当代书画板块、古典家具板块等等。北京矿石国际拍卖公司即将举办春季拍卖会，据了解，一幅相传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画作《注色山水图》将亮相。鲜为人知的是，王维的画名和诗名在当时同样彰显，明代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甚至将王维列为文人画的南宗鼻祖。黄永玉的紫砂壶主题展本周六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黄永玉93岁的时候到宜兴画了140多把水浒传人物的紫砂壶，后来又加了120把大小不一的，一共近200把。第5届拉美艺术季异彩共生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展刚刚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艺术家将拉美文化烙印融入时代的诗意，使当代性和古老的乡愁记忆在描绘对象的眼神与姿态当中相遇，在作品当中回应并与观众分享他们对流行文化、历史和社会的思考。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遴选出于右任代表作品上100件，还展出大量文献、实物等，以介绍于右任先生的艺术历程，多方位展示于右任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是其在山水画方面的创作与研究探讨的成果。山水清音王正平中国画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王正平长期受南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山水作品既具有南方文化优雅清丽的特点，又敢于突破地域局限，展览将展出他近年来潜心创作的27件中国画作品。清华美院清华深研院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展今天开始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来自清华美院染服系、视传系、工业系、环艺系、陶瓷系、信息系、绘画系、雕塑系、工艺美术系、艺术史论系和基础教研室的220名硕士毕业生将参加本次展览，预计展出作品近900件。潘家园旧货市场第2届核桃羊松山猛犸象牙展正在举行，并将持续到本月27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在地面浮和上升气流的作用下，本市今天下午到夜间还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空气湿度大，加之中午前后气温较高，人体感觉天气有些闷热，应该注意多补充水分。再就是今天午后预计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夜间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 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其实啊，我维哥，我跟你说啊，就是上回不是咱们那嘉宾艳红从米兰回来吗？ 对， 我其实就思考我的人生来着。 嗯，你打算去当设计师了是吗？ 你怎么一下就你太懂我了，我觉得 天哪。哎，那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看穿的那么漂亮，而且能见识到很多这个潮流的尖端啊， 对， 到国外去，包括在国内，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后来一琢磨，好像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 那当然是了，因为是要有很多基本功的。 是， 你比如说首先你对色彩的搭配要特别的敏感， 哎， 然后再其次呢，你可能要师从一个人，但是呢到之后也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路或者想法，对，因为你自己你想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对， 然后你要有自己的风格，你不能一脉的去传承或者沿袭以前的东西，那样的话你可能会出师比较慢。 是， 然后再其次的话还有很多的基本功，比如说首先画图，绘画， 对， 结构，就等等这些可能都很重要。 对，你知道一开始我觉得就是设计师跟那个什么另外的一个职业特别像，就是那交响乐的指挥。 嗨， 我原来就觉得指挥就拿一小棒跟那挥一挥我也行，最后实际上他对于每一个乐器，或者说每一个他的这个底下的这样的一个乐手， 音准 各方面都得了解。 是 啊， 你想要让我看首先不好意思，有简谱的吗？简谱拿来。好了，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这个曲子是几几拍的？好，有多少个声部啊？这么多呀！天哪，哪个先起呀、啊？懵了。 对对，真的是。 嗯， 像设计师可能不光是您刚说画图什么的， 嗯， 包括这建筑材料， 对， 成本， 对， 各方面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还是算了吧，我好好主持节目吧。 不，这倒没问题。 啊、 我倒是觉得，随着咱们三个人做《住在876》这个节目，慢慢慢慢的，可能也会 诞生一个。 我就不参与了。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4点一直到15点一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当然了，在此呢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固定的嘉宾艳红。 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话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我就是那个比浩洋早一步先进入主持界的设计师。 也行也行、 哎、真的，就刚才浩洋说的那个、就是他心心念的老觉得哎很羡慕，当然我相信他只看到你们吃肉了，没看到你们吃苦。 没看我们挨揍。当然还没挨过揍。 但是你能不能说说，比如说像浩洋他希望能成为一个设计师，你要具备什么才可以？ 基本的， 先学几年素描、色彩。然后你把土建知识、材料，然后色彩学，各种杂七杂八的什么东西，水电工程、木马油，你全学完了，你再过来，我可以带你。 这您估计啊，一般人就是学这些东西，他需要几年呢？ 三五年 你要学的。 三五年。 这个还只能说你了解一个皮毛基础，因为我已经干了20年了，我都不敢说我精通。 三五年才是个皮毛。 亲，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思路。 哎。 我觉得咱们准备去当理发师，我觉得比较好。 怎么这跳跃有点大？为什么呢？ 不，因为这个咱们时时刻刻有家里人，他信任你的话，你可以拿他们练手。 哦， 你说要是设计的话，尤其是一个房子，它本身成本比较大， 是是是， 而且要长时间在里头居住，一旦有一些瑕疵的事，是很难弥补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练手很难。 对， 但是理发我觉得可以， 啊， 先从娃娃抓起。 行， 你觉得呢？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这个比较便宜，我觉得， 而且也是一种设计嘛，哈， 对吧？ 主要孩子没审美，现在还不会跟你急。 等到要急的时候练出来了，对吧？ 他习惯了。 是的，是的。当然，今天艳红来呢，我们也要让艳红说一些这两天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邮箱里发来的一些问题。 哎，是。 当然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有很多。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关注我们文艺广播的官微， 嗯， 也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微。 没错。 然后您在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发信息上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互动。另外两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在前不久的时候刚刚开通了我们的官方微博， 嗯， 住在中文住在876，您直接搜就可以找到。另外呢，您呢也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就是住在的汉语拼音876@163.com，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让我们的专业的嘉宾给大家去回答。 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主要也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邮箱当中发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由这个问题来引申出来的。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听众朋友， 嗯， 安琪拉 啊， 哦，我以为安卓拉。 对，嗯，是您说的是英文发音，我说的是翻译过来的中文念法。 好的，安吉拉的问题。 安吉拉的问题是问问这个艳红设计师啊，现在装修风格那么多，有什么中式、有欧式、 嗯、 有简约式、有工业风等等等等吧？ 嗯， 他说到底我们这个家装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就如果我想把我们家设计成这个混搭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可不可以？或者说应该怎么来设计呢？就是问这么一个问题。 嗯，其实这个就是一句话解决，你的家你做主， 哎， 你想什么风格都可以，因为家是自己关乎内心的，你只要住得舒服，这跟外人没关系，它跟工建啊什么的是不一样的。商业地产我得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 嗯， 但是家真是很私人，我只要是我喜欢，没有关系的。混搭，但是有一点，你这混搭不能说是乱搭。 嗯 嗯，很多人你说哎，你这个风格这个点不对啊，那我们家是混搭。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嗯，你这要跟你的设计师探讨一下了。就是在确定自己家风格的话，给个建议，就是在网上你收大量的图片，就各种我喜欢的都罗列给你的设计师。但有一点，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喜欢这图片中的哪一点，让设计师帮你来做归纳、 嗯， 然后根据你们家的房型和你家成员的这种结构，他帮你来选择一种最适合你们家庭人共同居住的。因为有些东西是你个人喜欢，不一定适合你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当然你说我是单身，那没问题，你想设计成多个色，你说我宁愿为了我只要喜欢我放弃很多功能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一家三代或几口人住，那就要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嗯，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比如说我做欧式， 嗯， 或者说我做中式， 嗯， 但是有人就说了，你房子相对比较小， 嗯， 实在是不适合， 嗯， 比如说欧式的那种组成的 L 型的那种，比如说3+2+1的那种， 嗯， 沙发很大， 嗯， 但是你的房子相对小， 嗯， 比如说我就一室一厅， 嗯， 实在不适合， 嗯。 包括另外的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家里头有很多那种纯中式的那种家具， 嗯， 然后很漂亮， 嗯， 哇，在家里头摆，他们家房子不小，大概有145平， 嗯， 32厅那种房，我觉得还挺好， 嗯， 但是这家具沙发踏，加上电视柜什么一放完了，觉得这客厅好小啊， 嗯，有点曲径幽深，进去哪条道都得侧身走。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都见棱见角的， 嗯， 但是你说是不是房子小就不太适合这些。 其实风格不关乎只有家具， 不是说咱们一想到欧式我就大的那种雕花沙发，然后中式就是大的中式那扶手椅罗汉床这种的，它可以从一些元素下手，根据这空间，比如说我家里就一居室，但我就喜欢欧式，那没问题啊，咱们墙面顶面做巴洛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线型都没有问题，你甭买那么大沙发不完了吗？是吧，可以有一些点然后来做，所以说家做什么风格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跟空间也没关系，如果这个设计师说你这空间不够大，那是他没有给你想办法，咱们还是有办法可以想的，可以去做，从手法上可以做一些处理。 对，嗯，所以艳红刚才说的第一点我是认同的，就是看比如说第一你自己的喜好， 对， 或者是你自己的偏好， 嗯，对， 你除非说哎呀我真是不知道，那我都听设计师的，这是一种方向， 嗯， 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他确实自己有那种心心念的， 嗯， 就一直就很钟情于这个， 对，我就很喜欢波西米亚混搭风，那我们家就可以五彩斑斓，但五彩斑斓不是调色板，加了比例不对也会很闹心， 对对对，嗯，或者说比如说上下几代同住在这儿， 嗯， 那可能就要折中一下，嗯，要不然你弄得特小清新，嗯，爷爷奶奶疯了，这哇天哪，这真的不是我 一进门就受不了 对对对，那也不行，你看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新买的那个房子很大， 嗯， 新买那房大平层大概有200几平吧， 嗯， 都很好， 嗯， 而且人家是精装修的， 嗯， 精装修的那个是新中式的混搭的， 嗯， 哎很好的， 嗯，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哥那个我准备重装，哇我说你疯了，他说那没办法，说因为这房子以后我得跟我妈呀跟我爸他们一块儿， 嗯， 但是我妈我爸他们那儿吧攒了好多那个 老物件还是什么， 就是很好的欧式家具 啊啊啊， 说那些家具老头老太说必须要， 嗯嗯， 但是你放在这新中式里头我看了看真的不搭， 对， 那没办法， 嗯， 我就为了我妈这些家具， 嗯， 我还得再重新收拾收拾， 啊，那没办法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就像说老北京布鞋舒服吗？舒服，你穿一套晚礼，穿个老北京片鞋，你就是不合适。嗯， 是的，是的。 所以混搭也是有原则的。 嗯嗯嗯， 它有个比例问题。 而且有时候我特别担心，就比如说我现在想装个房子， 嗯， 我主意特别正，我这房子我就想装成这样的。 嗯。 但比如说我跟您交流了一段时间， 嗯， 其实您发现我未必适合那个风格，或者说我那风格出来未必就好看，但我就是非常执着。 嗯嗯。 装出来我肯定自己就会觉得呀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如果你能预见这样的一个结果，一般在中期当中会怎么跟比如说客户来进行交涉，就说其实这个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其实在我做设计初期经常会听客户说一句话， 嗯， 也是我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哎呀早知道听你的好了 啊，对呀，啊，嗯， 其实这当年是因为当年我的说服力比较差，就是不会坚持这种专业的引导客户。现在呢，我一般是先跟客户啊，如果说谈恋爱呢，我是个女性不太合适，但真的就是那种我们要先互相了解，我们最先不是谈风格，我们是先聊天，了解他的性格， 嗯， 了解他很多私密的一些这种情况的话，当我了解他的时候，他们家是什么样就会出来了， 嗯， 出来的绝对是适合他的，所以如果你选好了一个设计师，你就放开身心的跟他深谈多聊，不一定光聊装修，你聊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会把这个融入到你的家里头设计中去。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装修后的朋友都成朋友了嘛，他们入住后会发现我可能没跟他们说， 嗯， 突然发现这个点呀，你竟然把这个给我设计到我们家里了，你怎么知道呢？我说因为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说到了呀。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个技能， 嗯， 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设计师他都能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难学。 嗯，对，是这样，嗯，就是我能够理解刚才艳红说那个意思， 嗯， 就是比如说就拿理发来说啊，对吧，就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圆的胖脸， 嗯， 特别圆胖脸，但是拿着一个刘德华的照片 啊， 跟发型师，哎，饺子眉头 是 可喜欢了，但是实际上大公就不适合， 嗯， 可是你说他是客户，他要付钱，他就喜欢， 嗯， 但是我怎么去说服他，跟他说这个不适合你， 嗯， 这个是需要之间的沟通的， 嗯嗯，对，这个还是一个引导，就是第一时间你不能光拿人，你一大圆脸怎么可能适合，这不好看，完了 这客户伤心了，走掉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然后只能说，哎，怎么样，改变一下？刘德华这发型可以，在你这个脸上是不是哪边可以稍长一点？哪个地方做一个变化？咱们可以再剪短点，做一些不对称式，这么调整一下， 嗯， 可能更适合他。 是， 也许剪完不是刘德华的样子，但是很帅， 对， 就可以了。 你看，哦，郭富城也可以。那好，咱们就从Angela 的这个问题咱们入手。 嗯， 就比如说，你可以简短的介绍一下，比如说， 嗯、 好了，我就是欧式或者是、 嗯、 那个中式混搭， 嗯， 毛坯房、 嗯， 它应该大概有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这个？ 嗯，其实是这样，你在选风格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面临着问题，就说我们家究竟做什么？ 嗯， 其实做什么可能都会好看，只要是你做的是专业的人给你来做的，都会出效果。但究竟搭不搭，适合不适合你，适合不适合这个空间，一定要到空间去感受。如果真的设计师跟你再三强调说你这空间不适合的时候，您不要强硬的就装。当然也可能说，我这房子就住几年，我就愿意花这钱，我去尝试，我内心喜欢，那也可以的啊。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大家还是听听设计师吧，他都是经验之谈，他是拿别人的钱锻炼出的经验给你，你为什么不要呢？ 明白。 嗯，所以还是我说那句话，你多看看完了就给设计师，设计师会告诉你哪点是适合你的，哪点不适合你。 嗯嗯，好。哎，嗯，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像客户 嗯， 在之前沟通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会询问他你的喜好， 嗯， 就是你原来有没有偏爱的一些风格， 嗯， 或者你说，哎，我在看类似于比如说 Cosmo 啊或者什么的， 嗯，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漂亮，哎， 嗯， 你觉得它适合我吗？就这种沟通是有的， 嗯， 那比如说你会不会问，比如说，哎，浩洋，那个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嗯嗯， 你平时有什么喜好没有？ 嗯嗯， 比如说喜欢运动，还是喜欢宅在家里， 嗯， 或者说喜欢看电影， 嗯， 就类似这些， 嗯， 是不是也要有所了解？ 哦，对，这是必须的。其实设计如果不为功能服务，我觉得那也，因为咱们做的家不是一个展厅，如果展厅就是可以完全为了美观，完全为了耀眼， 嗯嗯， 但是家还是要服务于功能的。嗯，然后所以先要了解这个人居住在空间里的人的各项需求，只有他住舒服了，他的眼睛其实是第二位的。你眼睛第一眼进去五分钟后你就变成体验了， 嗯， 体验不好你天天心情更不好，你的眼睛看到什么美的东西都觉得不美丽了。 嗯， 嗯，因为还是心情影响你的这种心情的愉悦感。 对， 嗯， 我就记得那好多年前那个我装修的时候，然后跟设计师， 嗯， 然后沟通，然后设计师就问我， 嗯， 说那个您喜欢什么风格的什么，我说很简单啊，我说第一个， 嗯，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一进屋哇银色的金色的 富丽堂皇的， 我天哪，我说我真受不了，包括家具卖场卖那种 不灵不灵的 啊，金色家具 勾着金边金线 啊银色的大沙发，我说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说这个我一定不喜欢。然后另外呢，我说因为从小有阴影，所以我不喜欢很多的玻璃制品， 嗯， 啊，就比如说 被玻璃扎过， 哎，玻璃的茶几啊什么那个玻璃的梳妆台呀，玻璃的衣柜呀，这都不喜欢。 嗯， 哎，只要是这些都 OK 了， 嗯， 其他你随便。 嗯嗯嗯。 所以是，天哪，都像您这样的，那就太简单交流了。 嗯，其实也真是像王维老师说的，他要如果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也好办。 嗯， 就怕那种我都喜欢，哎呦，难办了。 我怎么都行啊？ 对他来着，哎呦。这个挺好哈，啊，你这套方案非常好，你再给我个别的试试。然后呢，第二套说啊，这一套也很好，再给我看个别的试试。那麻烦了，他家永远也装不成，永远也做不了主意，因为他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有更好的一套。 对，就跟小胖说似的， 啊， 其实老看样板间什么的也不好， 是吧？ 一旦品位高了的话，下不来。 哎呦， 因为小胖说他之前去买床垫去， 嗯， 后来就给自己一个思路，说你看琳琅满目的高中低档全有，我到底应该怎么买？而且这个床垫它里头什么有组合的，有单的，有棕的， 嗯， 然后还有各种记忆棉的， 对对对， 等等各种各样的，他都懵了。后来他跟他媳妇儿说，这样咱们俩先试试那最贵的， 嗯， 六七万一张的， 嗯， 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以后就能知道好接下来的这些都是什么样。好，他感受完六七万以后，他觉得其他的都不太行。 所以我说天哪，那是一陷阱。 嗯，行，下回带小胖去试一试六七十万的。 那完了， 那绝对 那完了， 下不来了。 好的好的，那 Angela， 我不知道刚才艳红的这个回答你是不是满意，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的微博或者是在我们的邮箱当中继续发问题，我们会给你回答。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嗯， 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相对比较重视的。 嗯，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美美的小猪，他说家里装修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准备软装。 嗯， 他说请问一下设计师能不能教教我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个饰品，另外，我想在客厅放一个落地灯，在选择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嗯，其实软装比硬装还要重要，一般是硬件是只能达到30%的效果， 嗯， 软装是提升一个家品质的70%效果的一个重中之重。 嗯， 但是咱们装修有个误区，一般都是先把大件定了，当然也行，你大件风格不就定了吗？根据风格你去配一个主体的一个软装配件，比如说我就关注于灯这一块，那我一个灯配出来，其他灯风格就都定了，反而很好挑。然后呢，你就是围绕一件你已经选好的东西去设计去，不要说我东一件西一件，我就光挑那好看，我不想着别的搭配是否合适。那我这边要了一个欧式的蕾丝花边的灯， 嗯， 哎，那边我来了个工业风的灯，家里就成了灯的卖场了。 嗯， 那那种各种风格粉混搭了嘛。但是你一定要有条主线来去配搭。如果说这个东西非常喜欢，它风格有点不搭怎么办？那买一个小点的。就是让它的所占的家里的比例面积不那么大， 少点，嗯， 对，也不会说出现那种太大的冲突的问题。 嗯，嗯，那所谓因为这节没有时间了，所谓软装，大概应该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你家里所有容易拿走的活动物件都叫软装东西， 就拆不下来的那都不叫软装， 那都叫硬装。 说我包一个什么，这都不叫软装， 硬装。 对，当时说就把你这房子啊，直接颠倒过来，能掉下来的全是软装。 对， 是灯都掉下来了。 灯也是软装啊。 啊，是是 是， 是。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6，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呢，接着会跟艳红设计师一起聊一聊关于家装的一些问题，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460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事儿全。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 0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 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在此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固定嘉宾， 他是来自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下次 简短点 儿。哎，真的就是，我觉得浩洋应该跟小胖比起来，应该文艺气息可能会相对浓一点， 是吧？ 嗯，反正小胖也不在。 啊，对，谁不在说谁。 对呀， 人小胖是学音乐的，当然文艺气息也有啊。嗯，但是我倒是觉得，比如说以后你有类似的那种展览啊， 嗯， 对吧？就是这个圈子里的那些展览啊。首发呀，798的一些那个类似这样的 party 啊等等，其实应该叫着他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真的， 明天下午 啊，明天下午，这说来就来， 2:30 啊， 珍宝收藏，收藏展 啊，珍宝收藏， 对， 哦。您说， 带着你的灵通卡啊。 啊，交通卡也行。 好的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在上一节的最后呢，问了艳红一个问题，我们的听众美美的小猪问了一个关于软装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给他回答一下。 嗯， 比如说如果要是着手进入到软装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忌讳，或者说从什么方向去入手等等，应该给他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有提到两点，一个就是说咱们的风格要统一一些，如果说有跳跃的比例不要超过30%，这样的话都问题不大。然后最好是根据家里已有的软装部分，比如说你窗帘已经选了，或者是真的我哪个落地灯或主灯我已经选了，那咱们就围绕它去做，这样的话你会更省时省力，不容易买错。当然如果说你已经请了一个很好的软装设计师给你做，那就可能会更棒一些，因为他会给你推荐很多的在你们家可能会更出彩又省钱的一些配饰方案，特别是可以拿一些咱们的可能说国内的3-4线品牌给你摆出1线品牌或者国际大牌的这种感觉。 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吗？ 我一直在努力。因为我们出去看展，像这次我上米兰就是在各大的这种摆场里面在学习它的摆放方式。 哦， 其实咱们的设计单品都不差，但是咱们的空间这种空间控制能力特别的差。 我觉得到家里头经常是因为没摆好，而是把这家具选不出来了。 嗯，哦，明白了。 对，其实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家具设计师他没有去研究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空间摆放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嗯 嗯，当把这个研究透了，那这也就不是问题。 好，那比如说除了灯，然后除了窗帘，嗯，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软装可能就是一些配饰， 嗯， 装饰的一些东西。 嗯，嗯嗯， 那这些东西，比如说，我早前的一个朋友， 嗯， 他有一个思路，就是不能让墙空着 啊， 只要是空着的地儿，我都得放个东西， 不能留白。 哎，比如说这都空着，大小行放幅画，哎，这地儿行，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雕塑，行，弄墙上，就类似， 嗯， 好，墙上全放满了， 就为了装饰而装饰。 对对对， 嗯，就是这种缺乏一定的节奏感和重点感，就家里很堵。当然这也是一种风格，如果就像刚才咱们那个朋友说他想要做混搭风的， 嗯， 啊，就可以做出很有味道的，我家里就是满满的很温馨的，我被拥挤在这个各种的这种我喜好的事物品当中也是一种幸福。嗯，但是呢，但要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注意了，你装完了在家里你就时常暴躁， 嗯， 哪哪都觉得不透气，所以还是根据人的感受来。 好的，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要是挑选软装的这些配饰的话， 嗯， 你建议比如说有几个方向可以去转转吗？ 在北京的地方是吗？可以说地名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 像在大红门桥那儿，大家都知道有个城外 城 家居城，它有一个饰品楼， 嗯， 其实可以去转一转，但那里面大多数是卖的是那种大欧式。嗯，就欧式的风格的，可以在里面淘到很多的东西，而且相对比较便宜，也相对比较集中嘛。当然，如果要是喜欢什么后工业风啊、现代设计感的东西呢，咱们可以上798呢去转转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家就特别喜欢那种有国际范儿的那种，那你就金宝街的金宝汇去转一圈。所以说，北京这个非常有地域的性，就是它每一个区域就卖一种风格的东西。 嗯， 当然还有的就是说比较散的一些地方，咱们可以看家居卖场，很多的家居卖场它是会搭一些小饰品在出售，就比如你在这儿，人家家居卖场已经很大，花了很大的价钱请空间布置师给他布置的那些配饰，放在你所选的家具上绝对是很大的，所以你就索性连大带小都买回去，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哎，我还真是没有在家具卖场买过这个，因为我老担心人家不卖 啊。 是，你可以问他是在哪儿买的，什么品牌呀，他是可以帮你查到的呀。 好吧好吧，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这确实是，我也是老感觉他这搭挺好，但是这大件他卖，小件他不是这儿的就 对 有的时候就 对，对对， 这就我一个朋友曾经被坑了，就是他给他媳妇儿买了个包，说不贵呀，两三千块钱买回来吧，买回来他也没打开包装看，到了家打开说不对呀，少了个东西，他上面挂的那个有个小饰品怎么没有？ 嗯， 然后他跟他老婆说，哎呀，少了个东西，回去找他去。结果人告诉他，这个钥匙扣2700。 啊， 他后来咬了咬牙还是买了，说因为不挂上太秃了，这包3000块钱买也等于白花。 啊， 所以其实不是，是要5700。 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选配。 对， 选配 对吧，就是你买了一个车，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轮胎难看一点，好的，我们这儿有全新的超薄的动感的防爆的，您要吗？5000一个啊，行，来4个啊，就类似这种，上下车我需要一个电动脚踏板，没问题，单装一个，一开门自己就支开那种，你就装吧， 且装着呢， 且装着呢，就车展的时候出的某款大牌的车，它出了一款入门级的，原来都是2厢车，它现在是3厢车，然后呢定价大概是30多万，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哇真好看， 是， 然后里头那些配饰啊，那个电子元件都很高级了，让你进去一块你就觉得哇，哎呀，就是心中所想，才30多万，但是后来我私下问了一下，人说这个是顶配的哟，顶配的要60多万啊。我说那贝斯版的，贝斯版的30多万里头这些都没有哦。 对， 哦天哪，你想一下，差出几十万， 差出一辆车来呢。 你看，是是是，好，那刚才说的那个灯，你建议能去哪儿看看？ 灯具城、十里河啊， 啊，十里河 又便宜，然后还有北五环的红星美凯龙，现在不还有居然亮屋，这全都是专门买灯的，又大又全，这在北京上其实很方便。当然，如果大家还要说我就要更便宜的，那直接网上淘宝一个 也行， 好吧，好吧，好吧。我们两个共同的一个同事就是，他们家的所有那种简欧的家具，简欧的实木啊，就是硬的扶手，那应该是我算算啊，3+2+1的，都是那个皮面的那个沙发，哎，很好，黑棕的那种，全是在网上买的，然后拿回家，然后我们去替他暖房去，我觉得还不错，还挺显好，虽然价格已经不菲了，但是他说伟子，说就我这套沙发，如果你要去专卖的话，那至少比我在网上买的这个要贵30%以上。好，我觉得那还很值了。 其实也跟大家透露一点，很多的大品牌它有网上直营店。 对， 真的吗？ 对， 我以为都是 copy 店呢。 不，有直营店，你一定要查到它厂家直营。那这样的话，你就直接真是能拿到你说低于30%的价格。 哇、那值了，那值了。那值了。 但得，那你确实得找，因为好多它那个。说的是直营，其实不是，他有的现在这种也是鱼龙混杂吧，但 是 但是这个如果要找到直营的话，确实还是能够比较放心的去购买的。 好好好，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能简单的说说现在家里比如说客厅或者卧室的灯现在有没有一个全新的流行方向，因为我看了很多公号，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带有一些商业色彩，你说哎呀现在已经不流行那个吸顶的那种什么什么灯 了， 现在已经流行什么什么了， 摇臂灯 啊 装上都说好，类似这种，哎呀我一看他发的那些图片说啊，我觉得也确实挺好看的，是现在流行方向改了吗？ 这个变换灯位或者是说这种点光源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因为有些时候家里不需要那么的灯壁那个灯火辉煌的那么亮，只是需要说我局部照明，这个可以的，但是我不建议业主自己去购买，因为你对这个度数照亮的面积呀，它的明亮度你是把控不好的，而且有些时候电源它也没有这个专业知识。你一味的相信店员给你推荐的，你挑好了90%都说你这个没问题，但到了家里就有问题。 好吧，好吧，好吧。那明白了， 就也还是得怎么说呢？ 你还是找一个专业设计师啊、 哎 对。 这不是因为我做这个，真的，你不管说是设计师还是什么，所有的都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包括我本身做设计师的，但我的灯光设计我是专请灯光设计师来做的。 对对，你看，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专门做软装的，当然他是设计师啊，但是他现在另走一门，就专门做软装了，然后他就给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做软装。然后他去他们家看了一下他们家装修，看完了以后他说行了，那个这样啊，那个你也不用东南西北瞎跑了，我呢按照你这个把你的客厅、餐厅、书房、卧室这几个地儿啊需要这灯，我在手机上给你拍几款，你从里头挑就行了，你也不用去别的地儿找了。我这朋友说那太好了，省好多事儿，啪发完这照片，说这个放书房，这个放餐厅，他一看，对对对，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后来有的说，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真是比你去大海捞针去找， 真的 方便太多了。 不过也怕那种不太专业的人冒充大耳泉，我什么都懂，那麻烦了，容易出一些问题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有一次一朋友，他马上开酒店，因为他听说设计还要请灯光设计师给调光，直接一个电话拽过来就说：“哎，你去给我那调下光。”妈呀，我说因为我不是灯光设计师，再说你没给我真调不了。我说连基本设备我都没有，他说还要设备吗？ 得要，这个还真是得要。 打眼一看不行，这碗数太大了啊，换一个。哎，这碗数不错，哎，就他就他，你跟那儿给扎个眼，哎，对，在那儿再安个灯。 那你直接跟他说别安灯了，每个屋配仨手电。 这可以。 来来来，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王天祥，他的问题是啊，说家里这墙面他不想要四白落地，他就问问应该怎么装呢，而且就说这除了比如说壁纸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的选择吗？ 很简单呢、啊、你不想四白落地，那就彩色分布呗，彩色可以用多种材质来替代它，壁纸、壁布、乳胶漆都可以有彩色的效果，而且现在的漆还分什么有硅藻泥的呀，有艺术仿瓷漆呀，可以就做成绘画流光效果呀，这种现在的科技特别进步，而且价格都真不贵。壁纸、壁布、护墙板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也可以换一些玻璃材质啊，一些反光材质、亚克力材质来调剂一下。 嗯， 你再不济我贴半面砖墙怎么了也可以啊。 对，就比如电视墙我贴半面， 对对对 也 OK。 对， 但是 挺别致的。 对，但是我倒是觉得你比如说贴了壁布啊、壁纸啊、 嗯、 包括你刷不同的颜色、嗯、可能在色彩搭配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对，所以如果说没有请专业的设计师，那就建议您最简单的方法，把这几款颜色选好了以后，你在一张白纸上拼出来、 哦、 按照你要的比例拼出来、哦、先看一下。 哦， 而且现在电脑这么发达，大家都会用点 PS 软件吧？ 嗯， 大不济美图秀秀上来，我拼一下色，感受一下。咱别上来就拿墙试验，拿点小面积的、嗯、低成本的。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找几个我喜欢的颜色的图片的那个放在一起，嗯、你搭一下，感受一下，也很简单。 嗯嗯，就还得自己来看。 得先直观试、 啊、 要不然这个成本有点大。 对对对， 你说这面墙我刷完了，我天天看着它闹心，因为刷出去的墙跟你想象的是有差距的，还有小面积和大面积有差距。当你在纸上试完了，你在选色号的时候，不要选跟你选的那张纸上的一模一样、 哦、 至少要降一到两个色号，因为刷完大面积它会显颜色重。刚刷完千万别害怕，刚刷完颜色也会显重，它过一阵会有一个脱色过程。嗯， 哦，这个确实倒是哈。 嗯， 对啊。 嗯，因为我原先以为比如说你在图纸上用的什么色号、 嗯、 那这上墙就这色号，反正墙是白的，纸也是白的。 嗯， 那实际上应该在降，因为涂料这种东西或者说什么的， 嗯，降一到两个色号。这是、 哦、 就因为现在的芬林漆呀、什么都芳漆这种大四那个大牌子它都有色卡嘛。 嗯， 你找它的色卡临近色白下降两个色号就可以了。 对， 往前里降，别变成深两个色号。 对，包括我刚才跟艳红私下聊，就是比如说你们家的其中的客厅的一个主墙， 嗯， 你可以比如说、贴个墙纸， 嗯， 或者贴个白的壁布， 做个手绘， 哎、 嗯， 做个手绘，找朋友在那上的，你比如说我喜欢啊，那个大的花儿啊、 嗯， 那个富贵什么、 嗯 哎、都可以在那画， 嗯、 不喜欢了你可以再涂了嘛， 是， 哎，那画完了以后真的是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对，可以一年四季跟着这来变化一下。 这个成本有点高。 好的啊，北京时间下午的2:47，咱们今天的住在八七六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浩洋， 嗯，再次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艳红，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